你好，我是骑牛云许世伟。上一讲62，重新认识开闭原则，我们介绍了开闭原则。这一讲的内容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整个架构课的灵魂。总结来说，开闭原则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模块的业务要稳定，模块的业务遵循只读设计，如果需要变化，不如把它归档放弃掉。这种模块业务只读的思想是架构治理的基础哲学。我平常和小伙伴们探讨模块边界的时候，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模块都应该是可完成的。这实际上是开闭原则的业务范畴只读的架构治理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第二，模块业务的变化点，简单一点的，通过回调函数或者接口开放出去，交给其他的业务模块。复杂一点的，通过引入插件机制，把系统分解为最小化的核心系统加多个彼此正交的周边系统。事实上，回调函数或者接口本质上就是一种事件监听机制，所以它是插件机制的特例。今天我们想聊聊怎么做接口设计。不过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想和大家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接口。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挺愚蠢的，毕竟这几乎是我们嘴巴里天天提及的术语，会不知道，但让我们用科学家的严谨作风来看待这个问题。接口在不同的语义环境下主要有两个不同含义，一种是模块的使用界面，也就是规格，比如公开的类或函数的原型。我们前面在这个架构课中一直强调，模块的接口应该自然体现业务需求，这里的接口指的就是模块的使用界面。另一种是模块对依赖环境的抽象，这种情况下接口是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契约。在架构设计中，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契约式设计这样的说法，它鼓励模块与模块的交互基于接口作为契约，而不是依赖于具体实现。对于这两类的接口语义，我们分别进行讨论。对于模块的使用界面，最重要的是 KISS 原则，让人一眼就明白这个模块在做什么样的业务。 KISS 的全称是 Keep it simple, stupid, 直译是简单化与傻瓜化。用土话来说，就是要让傻子也能够看得懂，追求简单自然，符合惯例。这样说比较抽象，我们拿骑牛开源的 Mock HTTP 项目作为例子进行说明。这个项目早期的项目地址和最新的项目地址我都放到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Mock HTTP 是做什么的呢？它用于启动 HTTP 服务作为测试用途。当然 Go 的标准库 net-http-http-test 已经有自己的 HTTP 服务启动方法，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http-test.newserver 分配一个空闲可用的 TCP 端口，并将它与传入的 HTTP 服务器关联起来。最后我们得到的 ts.url 就是服务器的访问地址。使用样例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Mock HTTP 有所不同，它并不真的启动 HTTP 服务，没有端口占用。这里我们不谈具体的原理，我们看接口。Mock HTTP.v1 版本的使用界面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里比较古怪的是 service， 它并不是 HTTP.handler 类型，它背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 service 这个 HTTP 服务器自动实现请求的路由分派能力，这有一定的好处，使用上比较便捷。下面有段代码，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关于模块边界上的。严谨来说， Mock HTTP.v1 并不符合单一职责原则，它干了两个业务，一个是启动 HTTP 测试服务，另一个是实现 HTTP 服务器请求的路由分派。另一个是关于接口的 KISS 原则， Mock HTTP.bind 虽然听起来不错也很简单，但实际上并不符合 Go 语言的惯例语义。另外就是 Mock HTTP.client 变量，按 Go 语义的惯例，它可能叫 Default Client 会更好一些。另外它的类型是 RPC.client 而不是 HTTP.client， 这样方便是方便了，但却产生了多余的依赖。Mock HTTP.v1 这种业务边界和接口的随意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是测试用途，所以有点怎么简单怎么来的意思。但是后来的发展表明，所有的偷懒总会还回来的，于是就有了 Mock HTTP.v2 版本。这个版本在我们做小型的 package 合并时，把它放到了文中所示地址的 package 中，接口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这里暴露的方法和变量，一方面 Go 程序员一看即鸣其意，另一方面语义上和 Go 标准库既有的 HTTP package 可自然融合。它的使用方法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我们说接口要 KISS， 要简单自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符合语言和社区的惯例。如果某类业务在语言中已经有约定俗成的接口，我们尽可能沿用相同的接口语义。 接口的另一种含义是模块对依赖环境的抽象，也就是模块与模块之间的契约。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提到的接口指的是这一点。模块的环境依赖也分两种，一种是使用界面依赖，一种是实现依赖。所谓使用界面依赖是指用户在使用该模块的使用界面时自然设计的，所谓实现依赖则是指模块当前实现方案中涉及到的组件，它带来的依赖条件。如果我换一种实现方案，这类依赖可能就不再存在，或者变成另外的依赖。在环境依赖上，我们遵循的是最小依赖原则，或者叫最少知识原则，去尽可能发现模块中多余的依赖。具体到细节，使用界面依赖与实现依赖到处置方式往往还是有所不同。从使用界面依赖来说，我们接口定义更多考虑的往往是对参数的泛化与抽象，以便让我们可以适应更广泛的场景。比如我们前面谈到 IO 系统的时候，把存盘与读盘的接口从星号点 OS.fail 换成 IO.reader IO.writer， 以获得更强的通用性，比如对剪贴板的支持。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个接口的参数类型稍加变化就会获得更大的通用性。再比如对于上面 mock-http.ve 中 rpc.client 这个接口就存在多余的依赖，改为 http.client 会更好一些。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从接口定义似乎更加泛化，但是实际上却是场景的收缩，这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的。比如上面 mock-http.ve 和 mock-http.ve2 的接口代码都在文章中，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看似 V1 版本类型用的是 interface 打括号，形式上更加泛化，但实际上 V1 版本有更强的假设，它内部通过反射机制实现了 HTTP 服务器请求的路由分派，而 V2 版本对 service 则用的是 HTTP 服务器的通用接口，是更加恰如其分的描述方式。当然在接口参数的抽象上也不适合过度，如果某种泛化它不会发生，那就是过度设计，不要一开始就把系统设计得非常复杂而陷入过度设计的深渊。应该让系统足够的简单而又不失扩展性，这其中的平衡完全依赖你对业务的理解，它是一个难点。聊完使用界面依赖，我们接着聊实现依赖。从模块实现的角度，我们环境依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直接依赖所基于的组件，一个是将所依赖的组件所有被引用的方法抽象成一个接口，让模块压力接口而不是具体的组件。那么这两种方式应该怎么选择？我的建议是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选择直接依赖组件，而不必去抽象它，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如果我们大量抽象所依赖的基础组件，意味着我们系统的可配置性更好，但学习成本也更高。什么时候该当考虑把抽象依赖化？其一，在需要提供多种选择的时候，比较典型的是日志的 logger 组件。对于绝大部分的业务模块，并不希望绑定 logger 的选择，把决策方交给使用方。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一点上过度设计也会比较常见，比如不少业务模块会选择抽象对数据库的依赖，以便于在 MySQL 和MongoDB 之间自由切换，这种灵活性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过度设计，选择数据库应该是非常谨慎严谨的行为。其二，在需要解除一个庞大的外部系统的依赖时，有时候我们并不是需要多个选择，而是某个外部依赖过重，我们测试或其他场景可能会选择 mock 一个外部依赖，以便降低测试系统的依赖。其三，在依赖的外部系统为可选组件时，这个时候模块会实现一个 mock 的组件，并在初始化时将接口设置为 mock 组件。这样的好处是，除非用户关心，否则客户可以当模块不存在这个可选的配置项，这降低了学习门槛。整体来说，对模块的实现依赖进行接口抽象，本质是对模块进行配置化，增加很多配置选项，这样的配置化需要谨慎，适可而止。接口设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接口有分模块的使用界面和模块的环境依赖这两种理解。对于模块的使用界面，我们推崇 KISS 原则，简单自然，符合业务表达的惯例。对于模块的环境依赖，我们遵循的是最小依赖原则，或者叫最少知识原则，尽可能发现模块中多余的依赖。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的话题是不断完善的架构范式。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